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3集，低等前行夜叉。火势渐渐熄灭，追兵却越来越多。火枪之后，那些穿着制服的宪兵面皮斑驳，露出血肉之下的森森白骨，有些连眼球都没了，剩下两个黑洞洞的圆孔，正在火墙后面朝他们露出森然的狞笑，等待着火势彻底熄灭后的反噬。 我的符刚才都用完了，血气不足，现在没法再化。你身上还有没有？ 最后一道在你脑门上呢。前面是深渊，后面是妖魔，怎么办？ 就在这时，冬至心中忽然响起了龙身的声音：“ 跳下去！” 冬至随即对何玉说：“ 龙老大让我们跳下去。”“ 啊？你确定？”“ 啊，龙老大说，深渊可能只是障眼法。”“ 可能？那也就是说，也有可能不是障眼法。我们跳下去，也有一定的几率粉身碎骨啊。” 何玉苦笑一下，咬咬牙，当机立断：“ 拼了！” 冬至没有异议，他宁愿相信龙身的话，也不想跟那些不人不鬼的东西打交道。程回神情恍惚，还没醒过神来，被何玉顺势拽起，三人互相挽着胳膊，以殉情的姿势往悬崖下面纵身一跃。何玉的惨叫声随即回荡在黑暗之中。 啊！我的手机忘了带出来啊！ 最后一点电量彻底告罄，冬至的手机倏地变黑。踩不到实地，身体急剧下坠，他不由得闭上眼，咬紧牙关，提着一颗心。那一瞬间，顾不上可能被龙身窥见内心世界，脑海下意识闪过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想法。没有预期中的尸骨无存，他们摔在地上，除了屁股开花之外，身体其他部位都还算完整。深夜，偶尔有几辆车飞驰而过，城市夜灯依旧泛着温暖的光芒，一切熟悉的让人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两个人喘着气，像死狗一样瘫在马路边上，毫无仪态可言。何玉还在哀悼他英年早逝的手机。 刚才顾着把你拉走，把你旁边那个手机给落下了。 我里边还有好多珍藏版的小电影，现在很难找到了。 你…… 他鼓起勇气，在心里问龙神：“ 龙老大，你是怎么联系上我的？怎么刚才不直接跟何玉沟通啊？”“ 上次你跟钟于一打的照面，他看出你面相晦暗，说你们此行恐有一劫。何玉的伤势还没有痊愈，遇上强敌恐难对付，所以我把你叫到了办公室，要了你一根头发。” 冬至想起上回在办公室里，龙身忽然叫住他之后的暧昧举动，原来人家是为了救自己的性命。他为自己的胡思乱想感到羞愧，赶紧表达自己的谢意。也许是知道他们脱险，龙身单方面切断了联系。在那之后，冬至再没收到过龙身那边的讯息。那头，何玉喘匀了气儿：“ 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“ 龙老大用他心通跟我沟通，帮我找到你的位置。”“ 哈，老大居然还会他心通？”“ 嗯，钟于一说我们这次出来可能会遇到麻烦，他就先留下我一根头发，不过他现在没有回答我了。”“ 当然，他心通是极为损耗心力的术法，何况我们刚刚去到那个地方，与现实世界隔绝。老大本来伤就没有好全，现在估计要雪上加霜了。我手机落那边了，回头你手机借我，正好有些问题我想问他。”“ 那龙老大不会有事吧？”“ 他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多了，你担心他不如担心我们自己呢。” 何玉指了指被他们找回来的程回：“ 还有这个家伙。” 程回魂不守舍，跌坐在地上一声不吭，神色呆滞，似乎压根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。 打从刚刚碰面，冬至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，但当时情势紧急，也没来得及多问。 他怎么了？ 人有三魂，胎光、爽灵、幽精。爽灵主智慧，他丢了爽灵一魂，所以变得浑浑噩噩，跟弱智一样。刚才下了车之后，你跟撞了鬼似的，非要往那桥上凑，我才想去追你。结果前面就出现了几个裸女跳舞，把我给拦住了。 苍老师， 这个身材嘛，比苍老师还好点。不过阅尽千帆的本大师怎么可能上当啊？对方见拦不住我，又纷纷变成了成回的样子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是真的。我急于和他们周旋，把成回救出来，反倒把你给丢了。哎，还好有老大在，不然这下真要出大麻烦了。 我觉得你回去可能会挨训。 这是肯定的了，出来一趟大意失荆州，还要靠老大救我们。 我这心爱的小钱钱，我已经看见他们长着翅膀飞走的样子了。 冬至捂上耳朵，隔绝魔音，但他忍不住想起刚刚的刑场和宪兵，那股寒意依旧在心里消散不去。 刚才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撞鬼了吗？还是穿越了？ 都不是，对方只是在附近布了一个陷阱结界，等我们撞进去，你所看见的人也好，物也好，全都是怨气凝聚的魔物。人的视觉有局限，所以容易受到迷惑。 这么说，刚才我们看见的全是幻觉？ 不是幻觉，他们跟之前你在火车上和长白山见到的潜行夜叉都属于同一种魔物，但他们比潜行夜叉低等一些，无法吸食人体脑髓精气，只能在特定的结界内生存。 那普通人不会受影响吧？ 这地方民国曾是刑场，死人无数，怨气凝聚，百年后依旧消散不去，形成了特殊的磁场。这本来吧没什么事儿，但是有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制造出结界，特意把我们给诱骗进去，让你以为回到百年前。一旦在里面逗留时间过长，肯定也就回不来了。 两人一左一右搀起成回，后者依旧浑浑噩噩，毫不反抗。酒店人多口杂，很不方便，他们就回到了成回租的房子里。 哎呦，哎呀，谁呀？哎，真是的。 此时已经过了一夜，天方露白，房东大妈好梦正酣就被他们吵醒，满脸不爽的过来开门。见他们还真的把人给找回来了，再想起之前何玉找人的怪方法，不由一愣，刚到嘴边的骂声也忘了。冬至假称他们从传销组织手里救下人，但程回挨了欺负，精神不好，需要休息，他们会待在这里照顾他几天，又给房东临时加了房租，成功把他的起床气扼杀在了摇篮里。将程回安顿好，两个人都累得直接躺在地上，再也不想动一动。 刘花桥的结界，我回头跟老大汇报一下，让他找人来看看。 何玉有气无力，声音都变得沙哑了。冬至勉强爬起来，从冰箱里头搜罗出两罐饮料，丢一瓶给他。 我总觉得冥冥之中像是有人推着我们在往前走，成回这件事很可能跟你让他查的事情有关。 何玉打开饮料，咕嘟咕嘟灌了一大口，舒服的叹息一声。 哎，都怪我大意了，这小子好奇心强，肯定无意中发现了什么，让对方察觉了。 冬至拿出笔，在上面写了火车两个字，又画了个箭头指向长春。长春东南是长白山，然后是广州，最后将所有的地点用线连接起来，一南一北几乎跨越了大半个中国。冬至在火车、长春、长白山后面都打了括号，写上前行夜叉。他抬头看何玉，又在广州后面也写上低等前行夜叉。何玉看着冬至画出来的示意图，皱起眉头。 哎，我想起了一件往事。七年前我被派去云南边境执行任务，当时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。我们一时不察被魔物迷惑，以为回到了千年以前的古滇国， 那时候我刚入职，年轻气盛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结果差点就栽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魔物叫潜行夜叉，专门以精血魂魄为食。 这种东西遍地都是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